好，翻嚟第二节啦，好啦，嗱，咁我哋咧就每样都讲下啦，啲消息吓，咁我哋呢一节就讲下啲军事武器嘢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咧首先第一个咧就一定要讲今年嘅武器主角啊， 呢个非常之热门啊， 系啊，呢个嘅巡航导弹啊， 系啊， 咁咧呢个咧我哋叫做 cruise missile 啊，系啦，咁咧就战斧啊，咁咧就 tomahawk， 咁咧呢个咧大家咧就见到呢个巡航导弹咧就有一个感觉嘅，就叫做手术刀嘅精准攻击系咪？ 系， 基本上咧就有时咧你会听到咧呢、这个战斧啊，你一听到呢、这个嗱战斧咧，我第一个感觉听系咩咧？就我细个打机咧，世嘉，世嘉就叫战斧啊， 系 啦，即系嗱，如果同我差唔多年纪嘅网友咧，就应该知道我乜嘅。咁咧就世嘉嗰时啊，世嘉五代啊，超好玩嘅，系啦，咁啊叫战斧。咁咧后来咧，我就知道战斧咧就是个巡航导弹啦。咁咧就中环咗战场40年啦。咁大家知咧，就呢个咧导弹咧就雷神公司整出嚟嘅。 系， 咁我成日都话咧，雷神公司咧，我感觉咧就好似 Iron Man 嗰间嘢咁样嘅，就射出导弹。系啦，射出导弹嘅。咁咧当然啦，呢个咧就依家咧我哋讲紧战斧咧，其实都改良咗好多嘅。咁呢个咧就叫 Block Four 嚟噶啦，已经讲到 第四代 系啦，第四代嘅咁咧，基本上咧就如果你睇好多咧啲防卫网嘅消息咧，都讲嘅，其实咧就嚟紧咧最新嗰批咧就会嚟紧咧会入100支嘅战斧， 系 入完之后咧听讲咧就唔出噶啦，咁嚟紧咧就生产到咧2020年啊， 系 暑假到啦，大概 仲有两年， 系啊就冇噶啦。咁大家知咧呢、这个巡航、这个、呢个咧战斧咧通常摆边嘅咧，嗱战斧通常咧就会摆喺我哋嗰啲阿里巴克级嘅驱逐舰， 系 9000多吨嘅，咁咧就上面会装啦，咁咧就另外咧一个咧大家都常见咧就系咩咧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叫做核潜艇，核潜艇，咁核潜艇咧就会摆呢、这个嘅，有啲攻击型啊，或者就算咧你将俄亥俄级咧改装咧，有啲都系摆战斧嘅，所以咧就好劲嘅， 有啲可当鱼雷管咁射出嚟喎， 嗱你鱼雷管又得啦， 系啊， 垂直发射管都得，系啊，所以系好劲抽嘅。嗱，今次咧系咪之前打呢个嘅叙利亚？ 系 有啲人话咧核潜艇有防， 系 系啊，今次都战斧，所以太劲啊！ 听闻俄佬 执咗两个， 唔系话咁俄佬唔敢去追击嗰啲水面舰只啊嘛，即系美国英即系联军嗰啲， 系 结果咧就围追住一架英国嘅潜艇， 哦 围追 嘅，系啊系啊系，听过系有呢单消息， 笑啲水面舰嘅航母舰嚟追，真系追个潜艇， 佢又真系干， 系啊， 系 嘛追咬住唔放， 因为咧我追潜艇咧。你啲消息睇唔到， 系啊， 系啦。但如果我追水面舰咧，就会俾人扩大，系啦，系啦，正式冲突，系啦。咁所以，哇！你呢单嘢又令我谂起大陆嗰个093B，唉，即系有机会再讲，即系一讲咧就好长噶呢单嘢。系啦，以后你又唔斩断歌柄啦。嗱，咁大家知咧呢、这个战斧巡航飞弹啊，其实咧基本上咧依家咧就如果嗱，我同 Alex 讲咧就话2020年退役啦，我就话咦，感觉就好似唔太可能，因为佢好似冇乜代替品啊嘛， 系 系嘛。咁 Alex， 你有冇见解嘅？ 即系我见解就系肯定啲嘢可以即系生产咗好多劈咗喺度未肥，跟住就话因为喺退即系代替品啊，未有定论之前已经喂，我啲存货够啦， 因为全部多得滞， 多得滞够啦，射唔晒，可能我系射10年都射唔晒 ，hold 住先，系等下一代生产翻嚟先冚咗佢。 同埋就嗰条生产线就冇战机咁复杂， 冇战机复杂啊！如果要复产嘅话，你咪可以好快生产到咯。 系，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就可能暂时停用噶啦。 系啊， 咁咧就但系咧就据说吓嚟紧咧会有啲新嘅代替品噶嘛。 不过好似都未有吓， 但系我哋暂时就冇乜睇入标咧， 或者佢要超音速咧，或者要隐形咧， 系啦，有机会哦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 即系隐形一个方向啦， 方向啦， 超音速一个方向啦，系啦。但系讲到超音速咧，佢又唔够俄罗斯同埋呢个嘅大陆啲飞弹， 咁佢梗系要追啊嘛， 系啦，都要追系嘛， 系啊， 系啦，咁咧就嗱讲下一单啦，嗱下一单咧就呢个又过瘾嘅，就讲咧呢个美国咧海军陆战队，咁咧佢哋咧嗱大家知佢哋都有演习噶嘛，但系咧而家咧就入咗咧两架嘢， 系啊， 咁入咗两架嘢咧， 即系投标，我讲可能我仔细少少啦，之前就有听打出啊嘛，呢个话喂边间？租赁公司直升机租赁公司有俄罗斯嘅直升机嘅 租， 或甚至有啲人要租断嚟，我以为直我嚟做呢个训练用途， 系 即系其实就系做靶机，我觉得 做靶机唔系，同埋我谂咧系嘅，即系攞嚟部署啲嗰啲攻击策略， 靶机就唔系一定要射爆佢啊， 系啊系啊，唔使射爆噶， 纯粹系做一个测试目标嘅啫。 即系其实模拟啫嘛， 模拟啫嘛， 系啊，即系我揿弹模拟，咁你就中咗噶啦，当你系啦，咁所以就好过瘾。 系啊， 今次呢两架，一架就叫米17啊嘛， 系啊， 一叫米24， 系啊， 咁呢两个咧都好常见嘅俄式装备啦， 系 嘛，咁所以咧今次咧就佢哋话咧就提出要求咧就系想要一架 米廿四， 系 一架，同埋咧就要一架米十七， 系 嗱，咁咧喺边度咧？就亚利桑那州， 好旧， 系啊，亚利桑那，咁大家常见嘅空军基地啦，系啦，咁咧佢哋话咧就想用呢两架嘢咧，因为咧佢哋系嗰个 spec 啊， 系 即系用佢哋嘅 spec 最多嘛， 最常见咯， 最常见最多 呢两个 spec 咧。就攞咗佢哋嘅 spec 嚟同翻咧美國陸戰隊、海軍陸戰隊嗰啲 spec 咧就對嘛，咁咧就去模擬一個策略啊，即係究竟用一個咩戰術去打咯。咁啊，呢個米廿四咧，依家咧其實咧佢都出口到好多地方 嘅， 係啊，就印象中咧就好多亞洲國家咧都中意米廿四， 因為平靚正啊嘛， 巴基斯坦都有啊， 多功能啊嘛，又可以運兵，又可以做攻擊，又可以做人做補給， 係 運輸。 不过咧米十七咧我就听多啲， 十七就纯直升机啫， 纯直升机嘛 系啦。 但佢就系咪系对应翻美国只黑鹰啊？啲人话 近似啦，但系性能当然差好多啦。 哦，咁系尤其是高空系咪？ 讲多少少直升机，苏联直升机啲笑话俾你听。 咁要听啊， 三几分钟。 好， 咁我前排睇 Netflix 咧就系讲呢个毒枭咧， 系 咁有啲哥伦比亚毒枭咧就好有钱嘅，你知。你知南美毒枭可以富可敌国噶嘛？ 系啊， 即系政府都怕买你怕噶嘛，系咪？ 系啊，所以就点解要美军入去做嘅？ 甚至或者喂，政府冇钱喎，你帮我还一啲外债去，我特赦你啊，咁样得嘅。 哇，咁都得？ 系啊，跟住之后咧， 无法无天 嘅 真 系。讲嘅真系。 系。 咁点？咁啊，啱啱适逢呢个九一年， 系 就苏联冧咗， 系 咁啊，咁啊，叫做 哇，跟住军备走私大拍卖啦。 休克政策，休克政策即系任你啲外资入嚟，乜搞即系买嘢啦，其他嘢啦，迅速由呢个计划经济转型到个自由经济，就我纵横你，任你人俾人搞， 任 咁就即刻自由咯， 系 啦，咁啊，休克政策类似咁样嘅，跟住之后咧，咁啲毒枭咧就睇中咗呢个咁庞大嘅军购市场，咁即系点咧？去到首先去到莫斯科啦，跟住我要租直升机，真系租， 系 真系机场指价。喂， 我要呢架， 我要 呢架，呢架 租呢架。 系 我要 我谂佢系咁嘅 ，Alex， 佢指嗱，你有五十架啦，佢指三架，呢架同呢架同呢架系唔租，其他租晒，咁嘅毒枭可能系 咁。呢架线叶唔系好稳定啊，好似歪歪地唔要。嗰架， 其他全部都要。 嗰架个门好似松松地唔要，跟住 全部都要。 跟住就话咧，我攞袋美金出嚟，喂，出粮，即刻。机师抽上去，跟住咧就去结果点咧？去搵啲工厂啊， 系 搵啲工厂咧就要买一啲平嗰啲电单车啊， 系 听讲好似唔知$200一架美金嘅电单车， 哇咁笋 系美金 系咯， 电单车就买翻南美洲卖， 哇 即系计翻个人千零两千蚊一架电单车啊， 哇赚到笑啊， 赚到笑嘅，跟住咧去到上到机行嗰阵飞嗰阵。个司机同佢讲：，咦，唔识路喎、 啊，系 咁点咧？咁个司机教个方法， 系 咦，不过我喺个城镇嘅市中心掟低你，落去问人啦、啊。不过嗰架唔系的士，嗰架直升机、啊，跟住之后降落喺市中心啲公路上面啦，反正冇车啊，系咪？ 系 跟住之后啲差佬走过嚟， 周你， 跟住做咩啊？跟住佢讲个说话， 系 我是莫斯科来的。 系就得噶啦， 跟住得噶啦，跟住大家明噶啦， 哦， 都明噶啦，有共识系咪？跟住之后咧， 应该仲有啲动作，赞咗 有啲系啦， 系啦， 有动作，跟住之后咧， 系啦， 就叫佢咧，只不过有人识俄文就话，诶，帮我睇住升机， 哇，仲可以帮你睇埋， 睇住升机得， 咁一定要收钱啊，呢单嘢一定要啦， 跟住之后咧，就落地真系问啲人点去啦，跟住又上翻机又去嗰个工厂啦，跟住又倾买埋啲嘢啦，倾完之后，咦，啲直升机好使好用。 系啊，正噶， 正喎，平靓正喎， 买埋啦，不如 买啲翻去祖国啊！我哋啲毒枭自己啲 运毒都好 喎，真系为运毒， 同埋你可以武装啊嘛， 运人喺运毒运人系咪？ 劲啊，系啊， 跟住点咧？搵个 A 准同佢讲价， 哇！就 A 准， 搵个 A 准， 系 咁你识俄文得噶嘛？要识啲官员嘅关 系，系都要批嘅，系 唔使批嘅，有钱得嘅， 系 跟住我要点样转款咧？$100,000嘅价， 咁笋 系，跟住港价$600,000， 哇！哇，但系$600,000佢真系可以袋好多啊！ 系点解佢讲$600,000，仲系 A 准赚嗰$40,000啊？ 哦， 因为港价嗰$600,000，咁丢咗喎，真系 咁唔得， 系啊！跟住咧，仲要租呢个安东诺夫， 哇！运输机大运输机， 系啦，一架就好似唔知装两三架嘅可以。 系啊， 呢个都系米17嗰类嗰啲直升机啦。 系， 跟住临上机，跟住成堆急保车， 系 冲晒出嚟，拿晒 AK 火箭炮位，僆仔唔准走。 咦？点解？ 唔知点解？ 未科足水咯。 系呢啲系陀底嚟噶啦，要 系啊，未俾啲 系未俾钱，系啦。跟住之后唔好走住，倾下偈先，佢得咗你走。 哦， 之后咧就。咁翻嚟，梗系讲数啦， 讲数啫，拆掂。 咁问题就系、是，我冇现金俾你喎。 吓，咁点啊？ 咁点、 啊？我摆咗两架机啊。 打电话啦，打电话真系比较毒枭啦。 系， 打一啲兄弟啦。 系， 跟住个兄弟咧就扮个更大嘅毒枭嚟扮啦。 系， 扮个嗰人比较最劲嘅毒枭啦，系最毒枭。跟住话，咁咪嚟讲数玩啫。喂，我都系冇现金攞过嚟。喂，我攞啲毒品嚟同你换得唔得啊？ 系， 跟住啊，咁倾下倾下好啦，我帮你吓。买紧啲货啦，跟住当即系又俾紧啲钱咁样啦，跟住问你要几多啊？我要啊，半吨先啦， 半吨 即系即刻，哇， 系咯， 搞咁多嘢，又要飞机嚟飞机去，你攞半吨，你攞30吨啦，起码2000吨啦，大佬， 哇， 咁跟住带佢，喂，嗰个 调翻转俾人带， 那个鹅佬真系缩喎， 啊， 即系缩啊，好好好。攞住半吨先，你走，你之后再交易咁，再交收。 喂，毒枭真系咧，嗰种豪气真 系， 30吨啦，你搞我咁耐，如果搞半吨嘢， 搞咁多嘢， 搞错啊！ 即系呢单嘢，唔系真系真事啊！睇 Netflix 睇翻嚟噶， 哇！呢单嘢真系，呢单真 系 好笑， 真系好好笑嘅单嘢，笑碌地， 真系呢单真系好笑。 所以 啊。 重要、哦，原来咧，如果要 check 翻嗰阵时嘅价咧，买翻同一个 spec 嘅直升机咧， 系 美国做啲咧，要2-3千万美金嘅价， 梗要啦，嗰年代啊，而家唔得添啦。 但你用5-6十万美金，你就买一个苏联直升机啦，哇，嗰时真系， 其实100万已经抵噶啦， 100万已经抵， 仲要50-60万， 仲要俾你60万，哇，真系抵到烂。 所以嗰阵时跳楼大拍卖咧，真系纯， 要钱唔要货， 系啊，真系要钱， 即系执粒仓嚟嘅呢间嘢， 真系正，因为你都养唔起啦， 系啊， 系啊。好啦，下一单咧就呢、這个咧就我哋有先见之明啦。其实咧，好似成年前都讲咗噶啦，就系咧讲芬兰嘅空军啊。 系， 因为咧佢到期啦。嗱，大家知咧，芬兰空军咧2018年咧就啱啱过100周年啊嘛。 系， 咁佢哋有啲表演啦，同埋咧嚟紧咧佢哋咧就要咧换机嘛。咁大家知咧，佢哋其实用紧 F-18 噶嘛。系，用紧啲 F-18 先。因为可以走路走去俾嗰啲航母拦到啊， 即系出事嘅时候。 系， 咁即系如果 本国出事就大家走路， 俄罗斯打佢， 保存实力啊， 跟住就即刻走路。 系啊， 系嘛，咁所以咧就芬兰咧。就依家咧有个新嘅招标咧，就谂住咧就买64架，其实好多啊！即系大家你知64架讲紧几多钱咧，就应该系大概760亿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？ 所以70亿就系个机价啫，未计系啦后勤啊、维修啊嗰啲嘢， 系啊嗰啲，所以咧就好紧要。咁今次咧就啲人就话有几多架机入标系咪啊？ 系 有好多架噶，啲人咧就话咧有咩咧？有 F-18 啦， 系 有 F-35 啦， 系。 有呢个鹰狮啦，台风啦，阵风啦， 喂， 系啊，5架，起码5架，即系起码有5架机入标。嗱，咁啊，歼十同歼十一就一定冇噶啦，咁啊，苏联都冇噶啦，以前佢都可能有用，而家就冇噶啦嘛。咁所以咧，就依家啲谂，好啦，咁有啲咩热门咯？咁咧，我哋就话咧，其实咧，我最睇好咧就 F-35 嘅， 但我唔睇好 F-35， 因为佢有钱啊嘛， 唔系钱嘅问题。 系， 你而家订咗几耐先交个货俾你啊？排队都未轮到你啦。 suppose 嘅， 咁 但系 都俾交货俾你喎。 但你又咁谂，因为芬兰呢个地方咧，佢处于一个咁嘅地方咧，你觉得佢会唔会北约咧又会优先俾多少少机佢咧，玩住先咧？ 咁啊，借英国啲俾佢先咯。 系咯，一系就挪威、瑞典，应该听可唔可以卸几架俾佢？ 系咯，卸咗 你先。系啦，即系话喂，你不如咁啦，嗱， 俾咗 quota 嚟先啦。 因为咧，挪威咧其实咧系个排行榜咧攞机系好头噶。 系， 不如挪威喂，同佢倾，你可唔可以俾少少俾你卸俾你隔 篱啊？你喺北极圈睇落去，喂，顶头就系俄罗斯噶咯。 如果芬兰帮你 share 啲咧，你压力细啲。 系咯， 喂，不如俾几架 F-35 俾佢啦。 顶头锤喎，大佬两个喺度。 所以我就谂咯，其实你话 F-35 嘅机会系高嘅。另外一个咧，有人讲咧就话，即系我哋成日讲鹰狮啊， 系 啲人就鹰狮，点解鹰狮咧？因为鹰狮依家咧嚟紧出 E 啊， 平靓正啊 ，E 呢部嘢咧系劲嘢嚟噶， 系， 因为如果你见泰国嗰啲都系 C 一啲嘅啫，而家呢部 E 咧，其实咧我睇翻咧个里程碑咧，依家都未叫做正式入， 几钱啊？ 哦，呢个嘢唔平喎，我谂应该如果用 E 咧，虽然佢轻型战机咗，我谂5-6千万冇得走， 5000啊， 8000就唔使， 8000就唔使， 应该5-6千。 都搞一半啦，差唔多。 系啦，五六千万欧罗啊， 欧罗 即系欧罗同美金呢就差唔多噶嘛， 几差唔多， 所以其实差唔多啊， 一半啦， 五六千万， 即系整封一半。 但系如果你买 F 三十五要过亿、啊， 咁啊睇，但系用途多好多、啊。F 三十 五喂唔系、啊，但啊都得，因为如果你 F 三十五，但系佢唔系买 B， 咁买 A 啫。 A 咧虽然都短距嘅，但系如果英师咧就嗰个短距起飞性能好嘛？ 哦，因为佢轻型同埋有压力啊嘛， 同埋佢有山地嗰啲方便啊嘛， 系啊， 系啦，咁所以咧就其实各有各好咯，都系同埋隔离啫，好近，会唔会好啲啊？ 咁两个一齐俾人炸咪冇咯？ 哦，咁又有道理。 如果俄仔炸就唔会炸你一个啦， 啊，有道理喎、啊、又， 就要冚家铲炸你三个北欧啦，系咪先？反正都系头顶嘅，又冇分别嘅其实。 咁啊系，咁啊系，咁有啲人就话台风同阵风咧就未必有啦，因为佢哋话咧嫌佢旧。 台风就冇喺上一集讲过啦，德国都话嫌呢个 U 台风 旧啊，就话可能买 F 三十五啊嘛， 系咯。 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未知啦。但系啲人话咧，其实阵风同埋呢个台风虽然旧啦，但法国同德国嚟嘅追六代战机嘛， 系 咪？不过算啦，太遥远啦。 呢啲概念股嚟嘅啫，系咪？ 系啊，啲概念股即系大家听完就算啦。好啦，嗱咁讲埋呢单啦。嗱呢个咧就空中巴士啊。空中巴士咧有一架咧叫 A400 噶，其实呢架咧 A400M 咧呢架嘢咧其实出咗好耐嘅，即系咪出咗好耐？即系咁讲，即系呢架嘢咧就 plan 咗好耐嘅。咁咧原本呢架嘢咧就德国同法国做嘅，咁原本咧佢谂住咧就将佢依啲旧嗰啲 C130 咧 H 啊就淘汰嘅， 即系 Airbus 啊， 系啦嚟紧咧就全部用晒 A400M。嗱，我想讲咧，旧年都未有个巴黎航展啊，嗰、那个法国总统啊后生仔咧马克龙啊，系咁 sell 呢部嘢。系咁声，咁所以咧 A400M 开头有啲订单嘅，但系一个问题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呢部嘢唔知点解咧，凡真系法国佬掂嘅嘢咧，都一定慢啲嘅。咁咧就咧研究咧个生产呢啲速度全部都慢咯。 系生产 好慢， 生产唔切啦， 搞唔切。佢原本话咧一年做19架噶，而家每年做咗8架咋。依家问题就系咧个成件事咪会拖贵晒一件事啊。 系啊， 跟住咧知唔知有间公司有间国家同佢抢生意？ 边 个？日本啊。 哦，日本系。 日本出咗价嘛又，日本出咗价咧就同佢抢咯。依家咧日本可能赢佢啊，同埋咧原来调翻转咧，法国谂住问日本攞货，都未必问空包。 所以头先我咪话 F 买挪威买 F 35嗰个问题就 系 买咗出唔切货嘛，出唔切货都用唔到嘛， 都有呢个问题。但系美国佬可靠少少啊，相对同埋佢可能真系会增加生产先得噶，系啦，所以有得谂嘅。 系 好呢节嚟呢度先。